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1集，二人出题。 不如我们彼此出题怎样？ 如果不答一样的题，要怎么比试？ 就是啊，喂，你让我学首诗，我让你画幅画，最后这诗和画怎么比较啊？ 庞玉摇了摇头，小侯爷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仨一肚子坏水，就跟刚才提到文武一起比的话头一样，早就计算好了。 那让谁出题呢？既要公平公正，又要有趣，最好还能代表书院。 不如这样，我们各自请一位朋友，让他出题，然后我们来答，两题都要答。既然是三子比试，那就看最后哪边能有两个人胜出，哪边就算赢，怎样？ 众人觉得曹锟说法虽然有些拗口，不过也容易理解，条件也可以接受，关键是谁来出题。 要能代表彼此书院就最好，不过最好别把夫子牵扯进来。要知道我乾坤书院的夫子自然没有太学的夫子那么有名气。 曹剑笑眯眯提议，开封府内桌上众人都觉得这小子其实挺欠揍的。 但是各自的朋友那水平又参差不齐，不如我们找自己书院已经学成的那些前辈怎么样？ 已经学成的前辈是指原先太学的学生和乾坤书院的学生？ 对啊。 那你乾坤书院出哪位？ 哦，今日我一个朋友要去看我们比试，一会儿我就让他出题。你们呢？在座的有原先太学读书的吗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太学的老学生肯定不少，包大人就是，只是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去找呢？正为难，就见有人一伸手， 我来。 众人听得这说话的声儿，就知道不妙。南宫长长叹了口气，再一次怀疑当初他到底为什么会做了大内侍卫呢？众人转脸，就见举手的是赵真。曹元他们刚才也注意到赵真了，开始他们就觉得他可能是太学的夫子，原来是太学的学生。林夫子咳嗽了一声，看赵真。 皇上，君无戏言呢，你哪有在太学念过书？ 朕小时候不就是你教的吗？虽然是在宫里，而且朕那会儿天天被八叔带去太学陪他上课，那朕也是太学的学生。还有太学学生都是天子门生，朕要保护朕的门生。 林夫子无奈，看赵普求救。赵普假装没看见，反正赵真说什么算什么。再说了，这些什么书生啊、舞文弄墨呢，九王爷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要不是公孙和小四子来，他才不来嘞。这帮人都太天真了，带着赵真出门就该预料到后果。 阁下怎么称呼？ 我姓黄。 哈，原来是黄兄。 三人对赵真点了点头，其余众人则是听着别扭，还皇兄，太后一下子多了一串儿子。赵真指了指自己， 不才也是太学的学生。 皇兄看起来气宇轩昂，可是在朝为官。 这曹家三兄弟也不算缺心眼儿，谁不知道跟展昭他们一张桌吃饭，必定彼此有交情。如果是展昭和白玉堂的朋友，那铁定是江湖人。不过此人看着不像会武功，于是就只能是赵普他们那边的关系人了，那可不能得罪，没准是个皇亲国戚。赵真见三人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算计，就一笑，伸手一指身旁正喝汤的林夫子。 哦，这是我干爹。 林夫子一口汤喷了欧阳少征一身，老头边咳嗽边手忙脚乱帮欧阳少征擦。赵真凑过去扶着他给他拍背。 哎呀，干爹，你喝那么快干嘛？ 众人就见林夫子惊得直抽，众人都觉得老头心里一定在念阿弥陀佛呀，先皇勿怪。开封三子此时的表情倒是轻松了不少，原来是林夫子的干儿子。乾坤书院要找的其实就是林夫子的麻烦，一听原来是林夫子那边的亲戚，那一会儿可不能放过，就先拿他开刀，当给老头一个下马威。而这头吃饱了正喝酒的赵真就在想出什么题目好呢，这比出考状元的题目有意思多了。包岩他们那桌，岳子明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哎，那位皇兄真是夫子的义子吗？ 包岩和庞玉张着嘴也答不上话来，凌霄端着茶杯摇头，觉得赵普如果叫赵普的话，那赵真应该叫赵梅普。 他看起来一身贵气，很有来头吗？ 哎，那可不，这来头可大了啊！ 一顿饭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，众人起身准备赶往百济园，赵普跟赵真并排走，瞧他。 你一会儿可别引起什么骚乱啊。 什么骚乱？ 那三个小子摆明没安好心，什么好友出题啊，一看就是老早就安排好了，人家就是想给林老爷子找不顺，你竟然还说自己是他干儿子，这不找抽吗？ 是吗？竟然是这样。 少来这套，你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的。 当然不是了，朕是老实人。 赵普无奈，赵真从小到大别看闷闷的特别老实的样子，喜怒也不形于色，其实他人生最大爱好就是添乱和整人，当了皇帝之后没办法，需要收敛，今天好不容易出趟宫，不可就是折腾才怪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在最后，展昭吃饱了心情不错，就凑到白玉堂跟前。 我还是比较在意刚才陈老爷子说的血光之灾那事情。 贵人出门招风雨，这也不像是要下雨，待会儿百济园应该也没有多少横梁吧，注意一下就行了。 一路无话，众人很快就来到了百济园，果然早已是人山人海。有小五开路的好处就在这儿，再怎么拥挤，只要小五嗷呜一嗓子，人群铁定往两边分开。开封大街上的黑老虎自然除了小五没别知，开封城的人都知道他不咬人，不过毕竟是百兽之王，面子还是要给的，不然让他那大肉爪子呼上一巴掌也够呛。比试的地方在百济园中的一座亭子里，这座亭子是开封最大的一座，算开封一景，古朴雅致乃是百济园的中心所在，四周围有湖环绕，景色雅致，人群早就准备就绪。这时百济园的园主方百济走了出来，凡是有重大比试的时候都是他来宣布规则，曹元和谢岩是双方的代表，都走上前跟方百济介绍这次比试的规则。方百济点了点头，对众人宣布，今日的比试是双方选择一位学长来负责出题，每人出三题，然后开封三子与江南三大才子共同回答这六个问题，每一位才子答两题，答相同两题的人单对单对决，最终两人获胜的一方为胜。众人都听懂了这次比试的规则，觉得还蛮新奇，然后方百济就看开封三子。 乾坤书院负责出题的是哪一位？ 哦，是我们在乾坤书院的前辈严少恭。 人群中发出了惊呼声，众人交头接耳。 严少恭不就是那个有名的文武全才？ 对呀，他是大理寺的吧？ 貌似是最年轻的大理寺少卿。 这么厉害？ 不过太学的前辈应该更厉害吧？ 倒也是。 猫儿，大理寺少卿是多大的官啊？ 应该是从五品的官吧。 从五品是不是不用上朝啊？ 应该不用，很多官职不需要进宫上朝的。 说着展昭指了指自己。 猫爷我啊，除了吃饭 也没有怎么去过。 展昭，你和大理寺没少打交道吧？严少公这人怎么样？ 哼。 展昭干笑了两声，众人一起刷拉转脸看他，小四子眉头间也拧个小疙瘩。 那个严少公好像特别讨厌我，说话不客气还给脸色看。 这时就听庞玉凑过来八卦。 哎，那什么，那个严少公啊，这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所有太学的以及和太学有关的人，尤其是讨厌林夫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